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各位好，我是李瑞，今天是2021年12月24号星期五。 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摄氏度。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北京的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8.0，属于严重拥堵的状态啊。今天是晚高峰啊，还赶上这个相关的，可能是这个周末的一个原因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南北一线啊比较拥堵，另外呢，中关村东路南北双向，西土城路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还有北太平庄桥花园东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12月24号下午，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第26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 京津冀三地热点来关注一下，为应对寒潮天气，北京全市救助机构开展夜巡。 为京城庆生，展现天津魅力，你好天津之好看天津，天津微信视频号专场活动举行。 河北邢台成功创建河北省首个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国际电讯，中国驻美使馆回应利博案，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 奥密克戎毒株传播至全球更多国家。 文体方面的消息，创造人类花滑历史，羽生结弦成功完成阿克塞尔4周跳。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公示，规定电视剧结尾开头重复内容不可以超过30秒。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12月24号下午，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第265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12月23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在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详细介绍了相关疫情防控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首都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防控形势严峻复杂。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对首都防控政策措施进行了调整。在减少人员流动方面，一是提倡市民群众就地过节，特别是不前往14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县，非必须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如本市出现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为严防疫情传播风险，所在区人员非必要不出京。